来还有梦，我们一起开拓。手牵着手，不管你我，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。手牵着手，不管你我，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。 故事的街上，一灯影婆娑，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。远山的村落，火苗闪烁，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。归港的船帆从灯塔掠过，追梦脚步月下交错，广场烟火在节日诉说，星空升腾时代的威 火里的中国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缓缓展开，展现了一派祥和的生活画面。那这首歌通过央视2021年的新春音乐会和2021年春晚，最终走进了寻常百姓家，由张也和周深所演唱。接下来这首歌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，以恋人般的口吻抒发了对祖国的诚挚情意，一起来听沙宝亮的那么爱你。 我曾经以为在你的身旁，定睛聆听你心跳的声音，那么美丽，令人着迷。有什么能比得上你的笑容？照下一点点映红你的脸，爱的黎明。

节拍，我们的笑脸一回风景的色彩，中国有一个新时代，胜利起来，人富起来，日照大海，中国春暖花开，一个梦有五千年文明的承载，美丽中国世世代代，胜利起来，人富起来，天地间回荡着中国节拍，我们的笑脸新的色彩，中国有一个新时代，胜利起来，人富起来，面朝大海，中国春暖花开，一个梦有五千年文明的承载，美丽中国世世代代，美丽中国。 这是阿鲁阿卓演唱的《美丽中国》，这首歌用多彩的词句诠释出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，旋律当中还特别加入了中国民族元素，格外动听。每逢国庆佳节，下面这首歌常常回荡在耳畔，我们一起来听孙楠的《红旗飘飘》。 那是从雪上采下的红，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，让天下最美的脸，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，你明亮眼睛牵引着我，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，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，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，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，为你欢呼，我为你祝福，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，像白云越飞越高，红旗飘呀飘，红旗飘呀飘，年轻的心不会衰老。守在梦想眺望未来，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，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，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， 激情澎湃的红旗飘飘来自孙楠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麒麟陪着大家一起欢度国庆佳节。 流行音乐作品当中那些歌唱祖国的作品，有的激昂，有的温暖，有的澎湃，有的是非常的平和，以不同的情绪表达了我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。那接下来我们将欣赏李健在2008年的翻唱专辑《在遥远的天空底下》当中翻唱朱明瑛的这首《大海呀故乡》。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大海呀大海，是我生活的地方。海风吹，海浪涌，随我漂流四方。 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，你会挽

下一首赞歌。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，我歌唱每一条河，袅袅炊烟，小小村落，路上一道辙。我最亲爱的祖国，我永远敬依着你的心窝。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。 在我心中就像无与伦比的太阳。 记住你流浪的孩子，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想念着你，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对我的意义，无论在何时何地你就像我的生命。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， 这是汪峰所演唱的《我爱你中国》。这首歌没有宏大的叙事，把祖国比作母亲，从内心深处唱出了对于祖国的热爱。接下来是新生代组合南征北战 NZBZ 所演唱的《祖国》。 我所站立的地方，梦想在自己行，红旗自由飞扬，你我背负着理想，是祖辈的期望，让爱无畏绽放， 去拥抱这世间的友好，敢爱敢恨不悔，赤子的心无愧。你听到我勇敢的咆哮，那有种的骄傲如心正闪耀， 亲爱的祖国，让我对你诉说永不变的爱，心充满了期待。 我愿乘风破浪，跨越山河海洋，只为了托起初升的太阳。 这有团结的梦和达不到的精神，坚决捍卫国旗是你我共同的心声。你若炽热发光，世界便不再冰冷，让热血持续澎湃，新时代的年轻人也之间孩子都长大了，为正义出征，只因为我们能在这片土地上出生。一个伟大的梦要是四亿人铸成，为祖国发声，守护心中的赤诚。 我所站立的地方，梦想在自己行，红旗自由飞扬， 自由的飞扬， 你我背负着理想，是祖辈的期望，让爱无畏绽放， 去拥抱这世间的友好，敢爱敢恨不悔，赤子的心无愧。 我亲爱的祖国，当我 冰封雪舞不远处，春雨秋露麦浪的金与天空的蓝，看不够连绵花图，奉献给你的礼物是我们过的幸福，祖国的怀抱温暖如初，继续着平安忙碌，合作 这样一首讲述家国情怀的作品，是阿云嘎所演唱的《和祖国在一起》。处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是非常幸福的，祖国强盛是我们自信的源头，更赋予了我们无穷的力量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王力宏的《龙的传人》。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，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。稍后的全国版继续安排中歌榜的金曲当中带着家国情怀的优秀作品，稍后见。

嘿，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欢迎各位光临今天的中歌榜，大家节日快乐，我是在北京的主持人麒麟，欢迎各位光临今天的中歌榜。接下来我们用历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来喜迎国庆佳节，首先听到的是1995年的中歌榜的年度金曲高峰的大中国。 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，家里盘着两条龙，是长江与黄河呀，还有珠穆朗玛峰，而是最高山坡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，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，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，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，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。 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， 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，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。 风雨之后，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？大雁飞过，菊花插满头，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，往日的 岁月又上心头，朝来夕去的人海中，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，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，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，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有，让长江之水天际流。青山啊楼外楼，青山与小楼你不再有，紧闭的窗前你别等候，大雁飞过菊花香满楼，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，时光呀流水你匆匆过，哭一哭笑一笑不用说，人生能有几回合， 谢东的《中华民谣》和之前高峰的《大中国》这两首经久不衰的作品均为1995年的中歌榜的年度金曲。那接下来这一首歌颂家乡的作品是韩红1998年《雪域光芒》当中的《家乡》。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，那里有条美丽的河，阿曼兰说牛羊满山坡，那是一天上白云朵朵，美丽河水泛清波，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，留下那段动人的歌。 以上听到的是1996年的中国榜的年度金曲李娜的《青藏高原》和之前1998年的一首中国榜的年度金曲韩红的《家乡》。《青藏高原》韩红也有一个版本，同样非常的优秀。那这是著名词曲作家张千一1993年为电视剧《天路》所创作的片头曲，成为了一首赞美西藏的传世佳作。

着梦想的雾气，期待着荣耀冉冉升人气。努力洒下了泪滴，汗水擦进闪亮的外衣，只为了和你分享这刻的荣誉。是你给我勇气和鼓励，让我更高更快更有力，就算有再大的风雨，我也要你来为我撑。手心连心，去面对每一个交战的瞬间，不管是输赢也要世界看见。奥林匹克，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，不做个预言，说一个梦想，随着太阳照耀花下成长。 这是胡彦斌特别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创作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信念》，也是2008年的中国榜年度金曲之一。今天是十一长假的第一天，外出旅行的黄金周已经开始了。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祖国各地玩得开心呢、啊，节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那接下来呢，是1999年的中国榜年度金曲屠洪刚的《精忠报国》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通过像《中国功夫》《霸王别姬》《精忠报国》等作品，让京剧科班出身的屠洪刚有了自己鲜明的音乐特点。